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6号，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表示，给予最不发达国家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11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下降，同比涨幅回落。北京地铁站15号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您最近有没有喜欢的新进的国产的国货品牌呢？欢迎大家啊，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我们也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首先呢，资讯部分我们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最惠国税率方面对954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从2022年7月1号起取消7项信息技术协定扩展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那么在关税配额税率方面，继续对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以及糖、羊毛、毛条、棉花、化肥等8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率不变。那其中对尿素、复合肥、磷酸铵等3种化肥的配额税率将继续实施进口暂定税率，税率也是不变的。那么在出口关税税率方面，继续对这个106项商品实施出口关税，提高黄磷以外的其他磷和粗铜等2项的商品的出口关税。再来看国务院再开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方式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一是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按余额增量的1%来提供资金，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二是从2022年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原来用于支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0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可以滚动使用，那必要时呢，可以再进一步增加再贷款的额度。 再来看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最不发达国家 98% 的税末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按照我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部分产品零关税待遇的有关承诺，根据换文进展，我国已经给予安哥拉共和国等42国97%的税末产品零关税待遇，给予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95%税末产品的零关税待遇。那后续呢，我国也将与相关的国家履行换文手续，98%税末产品零关税的适用国家和实施时间将根据换文进展来另行公布。再来看中国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9%。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043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11月份增长9.0%，两年的平均增速为4.4%。那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7266亿元，增长5.4%。扣除价格因素，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0.5%。那么从环比来看呢，11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增长0.22%。再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监测统计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延续下降的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据测算，11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那其中北京和上海环比分别上涨0.3%和0.2%，广州下降0.6%，深圳持平。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是环比下降0.2%，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0.2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5号，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组织有关短视频平台对2019版的细则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那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泛娱乐化、低庸俗、媚俗问题的新表现，以及泛娱乐化恶化舆论生态，利用未成年人制作不良节目、违规传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片段、未经批准擅自引进播出境外节目等典型突出的问题，那为各个短视频平台一线审核人员也提供了更为具体和更为明确的工作指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短视频平台对于网络视听节目的基础把关能力和水平，促进网络视听空间清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15号是午后指数震荡回落，各大指数全线翻绿。电力板块午后持续走强，南网能源、深能股份、大连热电、华电国际午后涨停。此外，与绿色电力相关的特高压、风电等板块午后也是持续维持了强势。那除此之外呢，午后并没有其他的新增热点。那么截至收盘的两市的炸板率为33%，创近期的新高。总体上两市是个股跌多涨少啊，超23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较上个交易日减少55亿，市场继续缩量。截至15号收盘，沪指跌0.38%，深成指跌0.73%，创业板指跌0.87%。北向资金昨天的全天净买入为7.5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买入5.59亿，深股通净买入1.92亿，北向资金连续第11个交易日净买入。再来关注北京地铁公司，15号起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今年年底将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那么这次北京地铁公司在地铁站试营业的便利店，将成为为市民提供各家商家自创的便当、面包、三明治、汉堡、甜品等招牌美食，帮助乘客在地铁通勤期间解决早晚餐的问题。同时呢，搭配各具特色的网红商品、咖啡乳品以及水饮、小吃、美妆用品以及节庆限量商品等等不同种类的特色商品。那么便利店显著位置和食品包装上都贴有请勿在车站内进食、严禁在车厢内进食这样的提示，让乘客安心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共同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再来看昨天北京营商改革 5.0 版正式发布，北京将率先推出个人购房资格绿码、购房资格实时查询的服务。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5.0 版的改革总共包括保护市场主体、维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审批、投资建设、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外资外贸等12个方面362项任务，将在明年底前全部完成。其中115项的创新试点任务将在明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再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15号根据爱奇艺 VIP 会员微博消息显示，爱奇艺将在12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0点起更新黄金 VIP 会员订阅价格。同时呢，为此前已经购买尚未取消前述连续包月或者包季包年服务的用户，来提供1年保持原价格的服务。对此，爱奇艺回应，视频平台会员订阅价格一直偏低，这一现象已经影响到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建立更加良性的产业生态，让优秀的内容生产者有所回报，最终为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内容，他们决定对于会员价格做出调整。 再来看，近日字节跳动发布内部邮件称，经过 HR 管理团队和公司管理团队多方面的慎重考虑，做出以下决定，整体撤销人才发展中心团队，现有团队成员优先内部转岗，若没有适合的岗位将给予补偿离职。做这个调整是因为，一是发现有团队的定位与公司的需要脱节，其次团队积累的技能和经验一段时间内也不太符合公司的需求方向。字节跳动还表示，对于 HR 团队后续将会继续精简。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近日北京大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退出其100%的股份，新增阿里巴巴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为全资控股股东。北京大麦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代表法人为尤佳，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演出经济、会议服务、信息咨询等。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片花之后，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新晋国货品牌的发展之路。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哈，在过去的双十一，优衣库在男装女装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从去年开始啊，优衣库的内衣板块已经被一些新进的国货品牌，比如说 U-Bras 还有内外交内等等这些品牌来瓜分了。那么女装销售呢，也是在今年的618预期比多家这个商品的品牌赶超了，而且啊，部分消费者呢开始质疑优衣库的性价比啊，好像也没有那么高了，联名的营销套路也不再奏效了。但是在中国市场啊，优衣库正在面临着国潮品牌的追击，那另一方面啊，又对中国市场又是极其依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北京商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电商平台销售成绩显示哈，优衣库这样的快消品牌的业绩似乎表现没有之前那么强劲了啊，尤其是内衣板块的市场呢，就被一些很多的国货品牌给瓜分了。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 那是因为这个市场发展啊，一定是不断有新的品牌涌现，超越老的品牌的。优衣库之前之所以非常受欢迎呢，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呢，作为一个国际品牌，它的品牌的产品的品质设计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大家觉得这个品牌是不错的。第二呢，它的价格呢相对于亲民，跟很多国际大牌相比呢，优衣库一直走的是一种这个价格不是很高昂，但是相对注重品质的这样的战略。所以它的定价体系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不是很昂贵，买的品牌又很高的知名度，而且是国际的一些知名品牌，所以消费者购买意愿非常强烈。那么 应该说呢，这些年呢，同时呢，这个市场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现在的这些产品的加工工艺呢，实际上大家的技术水平实力呢也是非常接近的。像国内很多的这个加工厂、代工厂，它本身也有相当的这个生产制造的保障品质的能力。因此呢，既然优衣库做得很好，那么众多的新兴品牌，它可以比照优衣库的这个品质要求，甚至可以比照更好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个设计和品质的要求呢去生产。但是呢，因为品牌本身并没有过高的知名度，也没有去走这个高品牌价值溢价的路线，而是走亲民平价的路线，那么很快呢就得到消费者认可。所以呢，这些大量的新兴品牌呢，哎，在瓜分市场。因为第一，消费者觉得这些品牌的价格比优衣库性价比还高。第二呢，从实用来看呢，相当多的产品呢口碑也还不错。第三呢，就是互联网啊带来传播的一个革命。消费者呢对于新品牌的了解，过去是要天价的这个打广告啊，央视标王曾经一度是每年的这个热门话题。但现在呢，没人去追央视标王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品牌一旦有很好的口碑，它可以迅速的从小范围朋友圈里面的一些论坛中的传播，到带动的这个几乎是全民的了解和知道，也说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一个品质非常有保障、性价比很高的品牌迅速传遍全国的消费者。所以新的品牌增长呢，只要是前期有很好的口碑，那么它的这个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可观的。这样呢，对于一些曾经很有知名度的品牌，他们的市场呢，这个受到威胁也是必然的了。 嗯，确实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在三里屯的这个西区新开业的这个优衣库呢，已经是全球旗舰店了。嗯，由此可见，它其实还是比较依赖中国市场的。那在您看来，优衣库和以上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国货品牌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劣势呢？ 应该说呢，新进的国货品牌很多，很热闹。那个我相信呢，会有很多品牌将来沉淀下来，或许还会长期的超越优衣库。但是呢，品牌的从开始的知名度上升、销售规模上升，到最后的一个达到一个稳定期、成熟期呢，它需要一定的过程和积累。就是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品牌啊，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曾经一夜网红，然后呢，因为不知不觉消费者已经把它淡忘了。那么做好一个品牌呢，它需要足够的积累，这里包括什么呢？它比如说有很高的性价比，这个性价比是它短期内企业的这个一时的激情做到的呢，还是企业有一套供应链的这个保障的能力，以及呢品质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品质品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整个流程持续优化的能力来保证呢？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国货品牌啊跟优衣库之间相比呢，还需要很长的这个积累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优衣库有多年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呢，它跟它这个多年的这些方面的积累呢是相关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优衣库面对的竞争，你要说短期它就被彻底淘汰了，这恐怕还不大可能。而另一方面呢，它的品牌呢，我觉得也在往一个更高层级迈进的一个努力阶段。我们比如说看三里屯这个店，它在里面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推出了生活方式的体验。你看它卖鲜花，它真有很多消费者在它那订花。让它强调的什么呢？不是说我卖商品的纯粹的性价比，我在性价比的基础上更强调一种有品质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你看我卖鲜花，鲜花也不贵，哎，也又有品质又很好。同时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国潮的设计，比如说明明是不是中国的传统的品牌，它是国际品牌，但是里面大量中国元素的这个设计图案的产品在它的系列里面来增加了设计研发的力量的投入。同时呢，还提供给消费者很多 DIY 的服务，就消费者可以自己拿图案自己设计，在它这个打印来制作，就在这些方面呢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特别是刚才说设计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嗯， 一个新的品牌崛起的时候，模仿一些其他品牌的设计呢，开始是很容易的，但长期积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生产和保护能力。 那么这里需要什么呢？需要大量的签约的设计师，需要大量稳定的这个走在设计前沿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在产品中所体现。在这些方面呢，显然优衣库呢在持续努力，包括一些联名的产品啊，包括一些不断的跟知名设计师合作推出的一些新的系列啊等等，在这些努力上，很多国际品牌也都是这样。比如说过去大家说 Zara， 很多人说 Zara 怎么早期的产品都是模仿，似乎是别人一些米兰发布会之后的产品的这个仿制版。但是这些年我们看到 Zara 也开始签约一些知名的设计师，推出自己独特的系列了。也就是说，产品经营到一种纯粹追求性价比模仿阶段，一定要逐渐上升到自己设计为先，成为消费者对这个品牌不仅仅是哎这个款式还不错，性价比很高，而是转型为呢哎呀这个品牌它的设计走在前面，哎我穿它的品牌代表了我的审美、我的潮流、我个人的一种穿着风格、自己的一些人设设定的这种的认可。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才能够使得品牌走得更长久。我觉得呢，优衣库肯定在这方面在努力，其他品牌呢也必须是在这些方面去努力。所以快速的追赶，表面上哎呀我的销售额上升了，这很好，更重要的是将来我们这些国潮品牌呢，哎不是这个短期内的一阵网红，而是呢要能持续的网红，成为一个长久的，未来甚至成为老字号的这样的品牌。那这些方面努力呢，除了刚才我前面说的，你要做好品控，做好供应链的管理，做好你的这个产品的优化性价比的这个能力，价格便宜同时品质很高还能盈利这样基础能力之外，在研发设计创新新的面料，创新新的设计的风格，这个从过去追随潮流变成引领潮流的这样的设计的能力的提升，以及呢从卖产品到行为一种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志的一种消费者买了这个产品代表一种这个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生活态度的认同，这样的变化呢，那还是要持续的努力。 嗯，确实就像您说的哈，咱们对于国货品牌的这个接受程度更高了，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呢，能力能不能跟上，它的供应链能不能跟上，良品率能不能跟上，都是未来我们还需要看的一些问题哈。那最近呢，我们除了这个刚才说到了一些内衣品牌的国货跟大家有分享之外呢，大家也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 Lululemon 是一个做瑜伽裤子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企业，但是呢最近我们的国货品牌哈，叫 Maya Active 这个牌子呢也开始兴起了。一开始啊，我最早接触到它的时候，比如说它的这个瑜伽裤可能在200多一条这样的水平吧。后来我发现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都会在分享说，评价的这个瑜伽裤真的是很不错，质量也很好，然后它的这个风马上就起来了，进一步呢也拿到了融资等等。但是后来呢，有很多网友又继续在网上啊，不是在追捧他了，而是在嘲讽他，说为什么最近买的 Maya Active 的裤子，它就变得好像质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穿两次就会卸，线头又很多，整个的品控似乎比它还没有火之前变得更差了，价格呢也上涨了，那等等这些问题啊，都会引发这个消费者的不满啊，进而觉得哎呀，刚刚好就是对它有了一点印象，然后有了一点好感之后呢，好像这个品牌就开始翘辫子了，然后呢这个质量啊就跟不上了。那么您觉得啊，国货品牌怎么才能让自己的产品有持续的持久的竞争力呢？ 实际上刚才你说这例子就很典型的，刚才为什么说品控能力呢？比如说国际品牌，它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它的品控是用全球的这个就是品控的这个管理，而我们跟国内很多国货品牌呢，它的崛起速度非常的快，这个非常快呢就带来了一个它的管理的跨度的瓶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哎，我自己的一个小工厂，我这个就是创始人非常的尽心，我比照国际顶级产品的品质、顶级产品的设计，我推出产品，确确实实得到消费者欢迎，销量暴涨。暴涨之后怎么办？我要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我的生产能力不行，我要不要找一些合作厂家来共同来生产？那这些合作厂家他的品控能力怎么样？我派出人，我实际上我开始创业的小品牌， 我有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能够进行品控监督的这个管理的人才去跟我的合作伙伴进行相应的品控管理呢？如果我先新进生产基地，我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就是管理的这种能力呢？这些个呢显然就会遇到瓶颈。再有呢，就是呢我的这个原料的供应链了，过去我可能从某个地方专门拿货保证我的这个面料啊品质的这个保障，现在这么大规模我的供应链跟不上了，那么是不是我就找替代者呢？替代者品质是不是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呢？哎，那品质是不是也要下降呢？就种种环节，从原料上到这个生产的这个制造工艺上，制造的这个能力上等等的，哎，这一系列的品控呢，企业的快速销售规模的扩张与企业管理能力的快速的这个全面的提升，它之间呢会有一个时间差，销售规模口碑化一下子迅速的这个订单全来了，但是呢我的这个管理的能力呢我跟不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刚才我前面讲到的，就国货品牌发展啊不能过于急，哎，消费者需求很旺盛，那么呢我也要保证品质控制。有人说某某品牌啊老搞饥渴营销，老就给那么点货不卖，实际上呢我觉得不一定是饥渴营销，有些品牌真的他觉得我品控更重要，我宁可卖的慢点卖的少点，我绝不能因为这个萝卜快乐不洗泥使得我的这个口碑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包括很多国际品牌也是这样，发展的过快的一些国际品牌，他们也是控制自己的产能，控制自己的这个销售规模，不是说饥饿营销，他也是要在考虑呢，就是说实际上快速的销售增长和他的生产制造能力、原料的保障能力上，以及自己的人才队伍管理能力上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企业呢发展快当然好，但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步伐，不能为快速的增长呢这个就是冲昏头脑，而且呢还应该是持续的品质控制的管理，也不能头脑发热。我也遇到一些国内的品牌一开始发展的非常好，这个呢品质也没有出现问题，但头脑发热之后呢这个产品线就拉得过长了。第一呢，首先是什么都同类的产品，从开始的某些产品之后呢开始是越做越丰富，这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是不是全都是优势有竞争力的有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就不一定了，所以出了很多的这个实际上这个投资的损失。然后呢就开始跨界经营，从经营某些类的品牌开始经营似乎是全品类什么都做，结果一堆的投资可能呢得不到回报失败了，那最后前期的这些积累的这些收益呢都被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负面的投资呢所拖累之后，导致呢自己的整个资金链都出现问题，那就很难继续走下去。所以头脑发热呢也是一定是要谨慎的。 那么从以前啊我们发现有很多是网红店铺风靡，到现在的新品牌林立，您觉得现在在国内设立一个新品牌的难度是不是变低了？这得益于哪些原因呢？ 设立新品牌的难度刚才其实讲到了，一定是变低了。因为过去呢一个品牌传播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自己的资金投入去做的，现在当然也有人说了，哎呀，说某些品牌他们怎么炒作，怎么通过公关公司推广，但是相当多的品牌呢它只要有很好的品质，它的口碑积累是可以迅速的在多种的这个消费者论坛呀、一些社交媒体、一些社交的渠道呢快速蹿红的。所以呢这个跟过去比呢这个信息传播呢更快了。第二呢就渠道体系建设的这个难度降低了，过去的话你要发展一个品牌我得有渠道，我得让商场超市里或者街头的专卖店卖我的品牌，那我怎么让人谈呢？我得跟人去谈判，我得跟一个一个购物中心、一个个百货店、一个个街头的这个就是经销商代理商去一一谈判，去争取他们能卖我的产品或者是开我的专卖店。那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巨大，往往需要依托某些个专业的经销代理的这个公司，而这些公司里它有原来的利益体系，你来一个新品牌进来它不一定很容易接受，甚至还有一些个就是需要额外付出的代价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市场，所以这个成本极高，新品牌几乎没有出头之日。但是在云消费时代呢，一切商品几乎在云端可以整合，有人也说网上啊开一个什么这个网上的店铺 怎么成本怎么高怎么高，但是跟刚才说的这个实体比呢，实际上难度是低得多得多。所以任何一个品牌只要你能创立，那么呢相对有限的成本就可以在网上面对全国甚至全球的消费者推广，那么相应的销售中又有很好的口碑传播的话，那么消费者在网上直接下订单呀，你不需要在全国各地去设专卖店专营店，也不需要在百货店里购物中心里有专柜，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销上你的销量增长呢肯定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状况，当然了前提是大家给你的这个正面的口碑持续的积累。 嗯，确实，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好了，大家对于国货新品牌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但是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做得长久啊，还需要这些企业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能够坚持的把自己的品牌把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到位了，才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嗯，是这样，所以呢品牌呢发展速度很快，崛起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定呢这个就是头脑要冷静，不能说一夜蹿红我就急于扩大产能，因为你一夜蹿红销量倍增呢，实际上你还要考虑一个风险，就是相当多的消费者呢他可能是一种尝试性购买， 嗯， 我对这品牌完全不了解，我就想买来试一下，这试一下的规模可能就非常的庞大，但试完之后如果口碑不佳的话，那么第二件他不再买了，但是你因为根据你上一件的销售，哎呀增长这么高，然后我扩大产能大规模的生产，然后对不起下面的订单急剧萎缩，只有上一次订单的十分之一了，那这企业的首先它在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成本上就会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就是投入的损失，那么前期的这个扩大销售也没有获得利润，那就很难持续了，所以有的企业的话这个扩大呢哎也要冷静，在这些方面也要冷静，就是说哎，市场扩大了销售呢哎，我一定要控制我的这个就是产能，那看到呢这个消费者稳定的持续的认可我的产品，并且转化为忠诚的这个重复购买的消费者达到一定水准，然后我根据这样的规模呢来决定我产能扩大的规模，而不是说订单一来就拼命扩大，实际上不光服装品牌，食品也是如此，像前一段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品牌啊，这个也是零食窜红也是很快的，但窜红完了复购率极低，不到一半的复购率， 嗯， 甚至更低，那么就很多品牌你看当年人一说哎呦什么东西好吃大家全去买，买完了之后一尝哦不过如此，下一订单没有了，那你企业产能能盲目的扩大吗？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企业都是要慎重的一步一步走，不能被一时间迅速成为网红，这个冲昏头脑，所以这样的话企业呢才能稳步的做扎实，保证我的品质，保证我的供应链，保证我的管理能力，逐步的扩大，逐步的发展，逐步积累稳定的长期忠诚的消费人群，并且呢从开始的纯粹性价比到增加我的设计研发能力，引领消费的能力，逐渐逐渐的提升品牌的层级，最终呢从一个短期的蹿红的网红品牌变成一个持续的这个高知名度的驰名商标，然后在最终呢成为一个国际的一流的品牌。 嗯，确实啊，非常感谢赖阳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您。 好的 好的，再见。嗯 嗯，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是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世界大千，